那么过后的话呢，就是文殊菩萨也继续就是拜佛言啊，就是继续拜佛言，说是世尊，就是我已经这个过去呢，就是因为修的时间就是比较长，就是就修善根啊。文殊菩萨是这个对前界这个佛很多都是以这个文殊菩萨的这种这个发心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发菩提心的话呢，那就是他修的时间呢，就是应该是非常久的了啊，就是是一个非常就是长远的就这样的这个修行，所以呢，就是已经证到了这个无碍的这种智慧。这样一来呢，文佛所言呢，即得信受啊，就是他说我是那个救援界以来呢，就是一直这个修善根，因为修善根的原因呢，就是现在有了这个无碍的智慧，有无碍的智慧的原因呢。佛陀所看到的这些啊，就是包括刚才有那么多的这种眷属来到这里，然后都是跟地藏菩萨有关的这些道理的话呢，我是因为前世的这种修行就是很好的原因呢，就是今天有智慧，我完全能可以接受啊，就是接受。但是有个别的可能小乘啊，就是天龙八部和未来众生这些不能接受，这一点很重要。就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可能把这个佛教的教育啊，因果也好，空性也好，这些道理呢，就是能接受；有些呢，就是不能接受，就是邪见特别重啊，就成见很厉害的，就是再怎么样给他讲了多少多少遍的话呢，越来越严重。原因是什么呢？跟自己的这个前世有一定的惯性。你看文殊菩萨也是，他文殊菩萨为什么是精神当中这么多智慧？佛陀说什么都是他马上能接受，就为什么？因为这个前世的原因，我们在座的各道友当中的话呢，也是这样的。有些人是一讲这个佛法的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不用任何翻译，他就特别的这个容易接受，就马上把所有的这些法门对他来讲是非常的像一种，马上融入到这个境界当中去的。有些人的话呢，不但是自己不能接受，就甚至这个呢，就是成了一种诽谤的印，就是因为你听了可能几堂课的原因的话呢，就是那从此嘛，就是开始这个对佛，就是对教，就是不信任，然后呢，就是不信，没有信仰，甚至的话呢，就是在不同场合当中，就是天天的去体会。这个原因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可能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教育啊，当下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就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最重要的众生相续当中的邪见和正见呢，就是其实是跟这个前世的这种因缘呢非常有关系的啊。我都自己经常想，我可能那个前世的话呢，就是应该对修行善法方面可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因缘吧啊，就至少也是因缘。因为从小的时候呢，凡是这个对这个佛陀也佛经也好，对佛像也好，对那个所有的这些的话呢，就是确实非常非常的欢喜，也能接受。所以有关这个大乘佛法的有一些道理的话呢，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自己就是相应，不管是空性也好，度众生也好，这些方面就是根本不会想说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不是假的，就好像很难这个想象出这些这个就是它的唯品方面的。所以自己有时候是自己观察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前世呢，就是在这方面这个也许有一些这个因缘吧，但什么样的因缘呢，就是也是没有这个说明通的话很难知道吧。就是同样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些是对这个空性法门呢，对这个包括这个地藏菩萨的这样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一提起来的时候呢，哇，就是对他来讲是很相应的，就是应该这样来理解，哇，就是大家欢喜的，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就欣喜若狂嘛，就是就非常的。那么有些的话呢，就是就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就根本不能接受。所以文殊菩萨也是说了，我对我来讲呢，我是这个修行比较好的，所以智慧也不错，所以佛陀你所说的这些对我来讲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没问题，就是我是能接受的。但是呢，就是我有点怀疑，就是怀疑什么呢？就是获得那个小乘过的那个一些声闻啊，还有呢，就是实践的这些这个天龙八部啊，就是龙类啊、天人啊，还有夜叉、落叉，还有这个大鹏啊，就是天龙八部，就是有这些众生嘛，还有一届未来的众生，就是现在我们现场的这些和将来的那个这些呢，就是当时文殊菩萨有点怀疑，就是啊，就未来的话呢，就是娑婆世界啊，就是还有各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有一些众生，就是众生里面的话呢，有些邪见挺严重的，就是所以这些呢。 虽然听到了就是这个如来的这样的真实语，也可能看到了，也可以学到了这个如来的这样的真实的这个语言呢、啊，但是呢，就是一定会是产生这个幻意啊，就是他们一定会是产生这个幻意。加持术是暂时来讲，就是他就定在结束啊，就结束，但是呢，不敢就是保证啊，就是将来就是不去这个诽谤，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去诽谤，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如果他没有一个前世的这种因缘的这种智慧也好，或者在近世当中他通过闻思来做观察的这种得出来的这样的智慧，如果没有的话呢，即便是如来的金刚语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先刚开始呢就是产生幻意，然后呢就是就开始进行诽谤啊，就有这个可能。所以说呢，就是他这里要去能不能就是佛陀呢就是告诉那个地藏菩萨的整个这个因地的情况啊，就是这一点的确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佛陀就是是不是妙师父，就是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对这个法呢产生一些坏语，产生一些这个心性的话呢，就是关键是跟这个人的这个智慧有关系的。如果真的智者是产生坏语的话呢，我们也应该去智者产生坏语。但是如果不智者的，就是他是确实是讲先讲这个万法的，就是本相的啊，就真相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产生坏语呢，实际上是这是一种背离的、颠倒的啊，就颠倒的这个邪见。所以昨天我也讲了吧，就是就斯白伦的，就是昨天我们这个如与佛所说生死一啊，就是圣意。可以无想空二生具体性，就是昨天我们这个有些人得到这个良知币的这个寄送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也是给大家就是再三的讲，就是我听说昨天有些人是虽然就是能背诵，但是呢单子比较小，就是然后没有这个，有些人呢就是当场就忘了，就是、有些人是可能就是不像说吧，就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很多人背过四百论，就是、应该没问题。但是在这里呢，大家要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佛所说的这个生生的这些道理呢，就是产生一些怀疑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空性的啊，就像金刚心印也好，幽无三印也好，就是破这个四边印也好，等等。就用金刚啊，就用这个圣地的这些中观力来就是进行观察，或者的话呢，我们用世间的这些力来观察的话呢，只要讲道理的话，那你有信仰没有信仰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应该知道是啊，就是佛陀所宣说的这个空性道理呢，你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我都经常想，就是像爱因斯坦呢，就是这些的话呢，确实对人类社会就是从科学层面来讲是贡献非常大的。但是最后他们面对这个生老死病也好，或者说是他们对这个玩法的这个空性实相方面的话呢，确实是这个就如果就是他们就遇到了什么呢，就是佛法的这些像龙母菩萨和月称轮师和升天轮师的这样的空性的话呢，我想他们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更加这个全面啊。就这并不是说我因为是我是一个佛教徒来觉得把这些这个科学家也是让他们就是就什么让他们呢就是就也是这个就是推荐到什么这个佛教的行业当中，我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任何一个人吧，你不管是你是哪个国家的那个层次的人，那个有没有信仰的人，只要我们的对这个佛教的这些空性方面的这个深入细致的剖析方法呢，如果有人去观察呢，这不需要任何信仰，就是不是以信仰来我们让他学，而且是他是完全是一种迷信的智慧来就是推敲。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明白啊，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相的话呢，除了我们的这个现象以外，还有一个事项，这种事项呢，就是跟这个空性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明白，就是其中的一些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就是应该金刚语的一些深深的秘密吧。啊，就这一点，他这里也说了，就是如果这个佛的这种这个秘密啊，就是像文殊菩萨那样的话呢，就是他能完全能解开的。但其他这个声闻八部呢，很难的。所以说呢，就是唯愿这个世尊呢，就是你应该这个广泛的这个宣说。就是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多呢，就是他在因地的时候呢，做什么样的这个六度万行的这个行为。 然后在因地的时候呢，你发了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殊胜菩提心等等度化众生的这样的这种愿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誓不恭，这个就不成佛啊，就是那么就这样的啊，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这样的这种发愿是怎么发愿的？而这样呢，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什么，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这个事，就是这个方面呢啊，就是当时那个佛陀就文殊菩萨呢代表就是僧众的话呢，对我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佛陀都不用给我转法论，就是我是完全就是明白的。但是就是我身边的就是这些今天来的也多，什么田啊、路啊，就是看起来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什么贵啊、圣啊，这些看这个他们对这个不要说地藏菩萨，就是连这个三十三殿的他们都不一定就是特别有这种这个正见的。那未来的这些众生，尤其是污浊恶事的话呢，那这些众生的邪见呐、断见呐、长见呐，更严重的就是佛陀能不能你来给这个给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转一转法论啊，就是转法论，这是一个轻转法论。就是文殊菩萨是代表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众生呢，就是这个让佛陀就是三这个就是光转法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那个告诉啊，就是佛陀先用那个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就是这个宣说地藏菩萨呢在这个无始以来也好，或者是多生累劫的是为众生呢，就是就发愿就是做这个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成就事业的事啊，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前世呢，就是他是怎么样发愿的，就今天就是我们可能讲这两个内容吧。首先是第一个内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他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也是所谓的地藏菩萨的话呢，啊，就是原来是地藏菩萨是是鸠华山的一个什么这个王子，就是是朝鲜那边的一个，然后来到这里的话呢，就是就出家了，出家呢就是最后就变成肉身，就是然后肉身从此以后的话呢，就是在鸠华山就是有好多好多十几个肉身，就是那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这样的，他的道场呢就是鸠华山，就是。就很多人想的比较简单的，就是而且这个是多少多少供养多少年的，然后这个是个地藏菩萨。其实这是我们这是一个应该就是很片面的一个历史吧，啊，就是地藏菩萨确实是这个，我们不是说是地藏菩萨的道场鸠华山是不是地藏菩萨的道场，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话呢，就是这是一个王子出家，就是然后就是这个之前就是没有什么历史的话呢，那就是这是一个片面的这个见解啊，就是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应该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翻译那个斯巴达菩萨的传呢？很多人觉得是啊，就是文殊菩萨就是智慧很不错的，在释迦牟尼佛身边的一个菩萨啊。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他是就我们这个鸠华山的这个一个出家人，就是他是这样的，就除此之外没有更深的这个传记的话呢，那啊不合理的。那就确实我们暂时可以说是这个道场啊，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当时想去五台山，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只去了五台山嘛，五台山和这个什么那个阿弥山然后第二次去九七年的时候呢，就是本来法王的那个打算当中，就是就先去那个什么基督山，就是然后呢就是去普陀山，然后去那个鸠华山，再去五台山，就是然后本来是我们这个九七年的时候还是有这个计划，但是先去了这个普陀山，普陀山抄完了以后呢，先去了旧什么那个基督山，基督山抄好了，然后基督完了以后呢，就是去普陀山，普陀山完了以后呢，就准备去旧华山的时候，那个当时那个就是也是这个因缘不具嘛，就是当时上面说是没有这个批准，就然后五台山和旧华山都没有去成，旧华山没有去成，后来去了一下阿弥山是过去的时候去的。对，当时是本来想就四大圣山都去抄嘛，就没有抄成。那么就是我刚才就是像这样的什么呢，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对鸠华山的这种因缘的话呢，也可以说是普通地藏菩萨，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你看那个地藏菩萨就用比喻来说明的话呢，就是文殊菩萨告诉这个地藏王菩萨，他那个就是都 多生累劫以来就是为利益众生的 数量是不可计算的。怎么不可计算？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比较难懂一点啊，大家应该注意一下，就是它是譬如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学过俱舍论大家都知道，一千大千世界，二千什么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个草啊、木啊、虫蝇啊，还有稻啊、麻啊，还有那个珠子和这个芦苇啊，还有这个山和还有柿子等等，就是来自非常细微的微尘啊，就我们这个三千大千当中的话，那肯定就是这个什么这个草木万物啊，就特别多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就是算作每一个物吧，就是微尘也好，就是小柿子也好，小这个葱也好，就这些每一个这个物件呢，就是算一个。然后每一个算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做一条这个恒河啊，然后每一个恒河的话呢，它有无数的这种恒河沙，就是恒河沙。然后每一个恒河沙呢，就是算是一个世界，在每一个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微尘啊，就是每一个世界当中是肯定只有无数无数的这个微尘。那么这些微尘的话呢，就是也算是一个界，就是现在是刚才是从那个就是一些细微的这个微尘一直到这个数字上，然后呢就这些世界就是每一个，就刚才每一个沙子都变成一个世界，然后每一个世界当中呢也有无数的这种微尘，那么这每一个这个微尘的话呢，就是都算成是一个界，那么这样的一个界之类的话呢，就是也是是有无数的一个界的话呢，你能想象这个从这个一个月一年，然后就是一百年一万年，就是这样一个界当中的话呢，那有这个无数的这种界，无数的这种微尘，那么每一个微尘的话呢，就是也是算是一个这个界，就这样来算。那这样的算的话呢，我们就是确实是这个算法你们应该明白吧，就是这个然后这样的这种算法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时间也好，或者说是地藏菩萨就这么多生累劫以来，就是他度化众生的这个视野的这个数字啊，就这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可能用视野的数字或者是时间来，就是这两个方面来算的话，可能比较好一点。那这个数字呢，就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多的。那么这个数字跟地藏菩萨就是真的了十地过位以来的啊，就我们不说他一地过位以来的多少，二地过位以来的多少，一直到九地的以来的多少，就这个不算，就这是后面的，就是自从他那个获得十地过位以来的这个度化众生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事件的话呢，那就是前辈度于这个上面的比喻。那更何况说是地藏菩萨呢，就是曾经就是从这个菩萨声闻当声闻以来的，或者是当缘觉以来的，或者说是他在这个凡夫地的时候、增量道的时候、加兴道的时候，那这些时候的这个度众生的这个事件来算的话呢，那更是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了啊，就不可说、不可说。所以说呢，就我们可能就是很难想象，因为大乘佛教的话呢，就是要么是非常没有智慧的人他能接受的，就是他觉得啊、哦，就是可能是这样的，是这样，他自己没有能力的。然后要么呢，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人都能接受的。那中间的人呢，就是经常产生怀疑，就是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比喻数字呢，啊，就是那地藏菩萨就这个九地什么十地以来的这种这个度众生的这个事件啊，或者是度众生的这个数量的话呢，这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万物的这种这个数字来比喻的时候，也是无法想象的话，那我们这个一般的凡夫的分别年当中的话，相对没办法想嘛。我们不说是什么这个多少界多少界，就是这是在一个世界当中的所有的微尘的数都是多少。如果这每一个微尘的数就变成恒河，然后恒河的这个沙的话呢，那多少多少，就是我们根本没办法。就像如中论的后面的话呢，菩萨的这个很多的这种功德跟力量，就是就没办法用其他来算，用微尘和用那个什么那由他来这个计算一样的，就是所以是很难这个计算的，就这是。就文殊菩萨呢，就是讲那个，就是这个地藏菩萨啊，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是地藏菩萨是谁？地藏王菩萨是就是那个什么罗心什么新罗国的那个叫什么桥什么啊金桥觉吧，是吧？ 对，金桥郡王子，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只有一个，就是然后公元多少多少年，就是在哪里，然后就是称道了啊。地藏王菩萨就是他的话呢，那可能跟我们地藏经就是就这个还是只不过是他中间就是一个化身，就是在哪里，就是那真正是这个地藏菩萨，就是从这个这么多生命界的度化众生的数字来算的话呢，那可能不仅仅是金桥郡啊，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成千上万的这个金桥郡也是没办法的，对吧？就是这个方面大家也应该清楚。然后下面就是说，那文殊菩萨，文殊寺里啊，就是慈菩萨为你，就是然后，佛告那个文殊菩萨，就是他继续说文殊菩萨，不断的听。那么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威力和誓愿的话呢，不可思议的啊，就是他的威神力也不可思议的，度众生的威神力，他的誓愿也是不可以。为什么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呢？其实他的誓愿跟他的这个威力呢还是有关系。我们为什么有些这个高僧大德呢度众生很厉害的，有些是一点都不厉害，原因是什么呢？应该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威神力跟这个誓愿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否则的话呢，都有同样的认，就是为什么有些是那么厉害，有些是一点都不厉害？为什么？就是同样的吃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就所以说这个威神力还是有关系的。入微来寺当中有认这个善男子和善女人啊，就听到了那个地藏王菩萨的名字，然后呢就是赞美和瞻仰，就是地藏王菩萨，还有呢就是瞻仰和就是礼拜，还就是地藏王菩萨。或者呢就是称就是他的这个名号啊，就是上次三王三王真不赛，我昨天今天没有念书，现在开始念，我的那个讲法是还是有点那个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那一起来念这个，你看正缘念的话那就是功德特别大，我们也不用躲回去了。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九度九三米，上主三花三花三一娘波拉香藏九度迦僧揭波丢了舍巴揭格坚扎当苦恼格塞萨当坚格揭金藏修藏波坚扎瓦坚扎苦恼当酸油修。他这里说那个听闻那个他的名号赞叹，或者是这个金阳赞命，或者说是这个称名啊，就是称名，或者呢就是供养，就是甚至我们供花供香供那个供等等等，乃至呢就是用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什么花架，就是用这个彩色的、这个、无颜露色的就是用这个颜色来就是做这个唐卡，就是做那个绘画啊，就是绘画的，还有呢有一些这个雕刻 啊，就是调课，他们呢就是做这个调课路，就是就调乘，就是那个什么这个木板上啊，或者说是金属上啊，就是调课的这种课路的，就录课的，就是这样的调的。还有呢，就是塑器，塑器是用什么也是用一些那个雕塑师啊，就是他们的话呢，就是塑这个像，就是、有些是用这个什么泥巴做的那个像啊，或者说是用一些现在的这个新型材料啊，就是什么 PO 啊，还有各种那个材料，就是他们就做的也好，或者是一些铜像啊，就是铜像、金像啊、石像等等。你看今天我跟大家也这里放着很庄严的一个那个塑像啊，就是那个地藏菩萨的像吧。这样的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就是这个下面都会讲很多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不管是这个汉传的、藏传的，就是这个地藏菩萨这个像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就如果去供养啊、供奉啊，就是造这个，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时人当这个一拜事当中的话呢，就是不断的这个专升到33殿，然后这个人的话呢，就是永远也不会堕入的，就是什么这个善恶趣当中啊，地狱啊、恶鬼啊、旁生啊，就这些当中。所以说这个确实这个地藏经呢、啊、就是我们郎就可能很多众生，就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呢，自己也读啊，就是然后自己也念诵。有一个敦煌的这个一个地藏菩萨经典，有一个就很短的这个经典。但这个经典里面的话呢，说实是现在那个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面就是保藏着，应该是就比较早期的一个就是书写的这个版本。这里面就是也说到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就是念那个地藏经啊，就是赐那个地藏啊菩萨的这个名号的话呢，那么这个人是这个舍命以后的话，就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啊，就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很多人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就是也是念地藏经，或者说是这个赐地藏名号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或者说是我们这个不堕恶趣，不趣是对我们来讲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险的。就我们还是担心，就是因为无始以来或者今生当中造的恶业呢，会不会下一辈子又开始这个堕入到地狱里面、旁生里面、恶鬼当中？所以这个也是个大家非常担心的事情，就是不堕恶趣，就是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敢说是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我要即生红生成就啊，不敢这么说。但是至少也是不堕恶趣，一旦堕了恶趣的话呢，那就好长时间都没办法翻身了啊，就是没办法翻身，就是确实是多少多少这个岁日以后才能得到解脱。解脱以后的话，可能还要就是这个做什么盲人啊，就是各种这个就是这种众生啊，就所以还是很可怕的。因此我在想，那个法王如意宝以前这么多年以来，为什么是这个对地藏法门的这个弘扬啊？有时候都说，我今年呢，就更有这个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前呢，可能因为年龄没有成熟啊，凡事放放下啊，就极乐法会也是很重要吧。然而这个地藏法会也可能很重要吧啊，就这样想的。但为什么是八大菩萨当中的话呢？就是其他那个菩萨的就都没有做，就是说是这个地藏名号就是念得很重视。一方面法王当时也说，我们这个学院这边的话呢，就是那把小的方面的，包括这个僧众的饮食啊，就是饮食啊、衣服啊，就是各方面呢，就是不要有特别大的一些缺漏和贫穷，就是这样。就是另一方面的话，最重要的让这个戒院的这些众生呢，就是都就不多而去，就是多往生清净刹土，就这是法王的最大的一个这种发愿力。就是这个发愿力呢，就是我这个今年翻译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才深刻的这个明白。就是以前呢，就是确实很多事情啊，好像算是在的时候呢，很多事情都是就是搞不明白的啊，就是每天都是这样是这样的。我也一直这个上市的是已经19年了，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有时候也是有很多次的出去的机会啊，但是在学院当中的话呢，也是经常听课吧，就是就一直是没有什么间断过，一直这样的。但有时候当时的这个有些这个可前可后的这个话也好，或者说是平时我们这个拉动这个相关的一些的话呢， 就是也并没有那么到这个重视啊。现在呢，就是上师不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觉得哇，原来这里有那么深深的缘起，就是那个时候会明白的。就所以这里呢，就降到这个，那就降到这儿吧，好吧，不多去就很好呀，